第十五集，会试。 今年的寒潮来得格外凶猛，大横潮的会试连考三天，考生的食宿都在号舍之间。若是那些时日再降温或者落下雪雨，恐怕有不少人会患上风寒，更甚者可能会在这三日内丧命。顾元白到底心疼这些人才们，他最后才下令还是允许了举子多添衣物的决定。这圣旨一出，整个京城赶考的举子欢呼雀跃，双目含泪地感激圣上的仁善。有那些身体不好本就不适应京城天气的举子更加激动，伏地叩谢不止，不断说着： 圣上仁慈，圣上万恩。 一件单薄的衣物在寒冷狭小的号舍之间，就代表着一份取暖的希望。圣上不顾群臣劝阻，仍然决定宽松限度，这就是明晃晃的对他们的爱护。来自圣上的着想和爱护，让熟读天地军师的读书人更是心中热火腾腾。当然了，顾元白对这些举人们仁慈，不代表着会让他们借此机会作弊。若是有人胆子敢这么大，借着这个机会裹挟纸条，那么等待他的将会是比废掉功名更加严重的处罚。顾元白可不想让他的善举在日后成为一个笑话。来到了会试的日子，楚卫一早醒来，淡然地在院中练了一套武术，待到浑身出了薄汗才停了下来。洗漱出来之后，母亲正在重新清点要带进贡院的东西，这已经是他母亲第五次的清点了。楚卫也有些无奈： 娘，不必如此紧张。 娘怎么能不紧张？哎呀！ 楚夫人提高声音反驳，又紧张兮兮地低头继续说着： 香帕、纸张、干粮。 楚卫只好由他去了，径自沉默地吃完饭，小厮背起了东西，陪着少爷往贡院走去。楚夫人将他送到门旁，双手合十地同着漫天的神佛保佑，心中忐忑地念道： 愿我儿顺利过了会试吧。 进京赶考的举子很多，因此被分成了不同的批次进入考场。楚卫的运气很不好，他在一大早就要进入贡院，到了门前排队的时候，楚卫让小厮先行回去，自己背着烤箱脊背挺直地站在人群之中。他本身的相貌就格外引人注目，气质犹如皎皎明月，风度翩翩，是以许多人都注意到了他，窃窃私语之间就明白了这人就是美名传遍京城的第一美男子楚卫了。排在不远处正送着好友汤冕的平昌侯世子李炎第一时间注意到了这处的骚动，他往后一看，幸灾乐祸地拍了拍汤冕的肩膀： 汤冕，楚卫竟然参加这次会试了，你还能得到一个好名字吗？ 汤冕也看到了楚卫，他眉头一皱，又放松了下来。 他已经七年没有继续科考了，七年的时间，我就不信他的学识还是那般好。楚卫考就考吧，他威胁不到我。 斜后方的楚卫耳朵一动，忽而侧头往汤冕那儿看了一眼。汤冕和李岩都未注意到，李岩问道： 你在学府之中每次的排名都是数一数二，这次有没有把握拿个状元下来？ 玄，大理寺少卿之子常玉言听说也参与了本次会试，他的文章师父我也读过，他对我而言是个劲敌。 反正只要在一甲之中，就会被圣上亲自召见。 汤冕也不免有了一些既激动又紧张的感觉，他笑了笑，装作镇定的样子道： 我一定会让圣上对我刮目相看的。 自从那日蹴鞠赛之后，就只能在画中重温圣上的面容，但画中人的模样又哪里能比得过真人的十分之一呢？ 真正的圣上便是日月之光，想要日月记住我，榜眼不够，探花也不够，以我威力官之名，若是中了状元…… 汤冕的心中不由火热了起来。楚卫平静无波地移开视线，垂下眼，遮住了眼中的不屑和嗤笑之意。会试开始， 大内之中的顾元白也收到了消息。他细细听着禀报，良久，淡色的嘴唇轻轻一勾，露出了一个满意的笑容。 不错。 田福生为他端来一盅补汤，瞧着圣上高兴，也不由乐地说道。 也不枉费圣上的一片爱护之情，这届的举子们老老实实，下届的读书人也能享受些许荫庇。 嗯，朕也该琢磨琢磨他们殿试的题目了。 田福生拿来了卷宗，这些卷宗上记载了万千道策论的题目。顾元白随手翻开了几页，摇摇头道： 无论看了多少次，没有标点符号看起来还是不方便。 标点符号？ 没什么。 标点符号就是断句，古人所说的句逗。但是这标点符号是不能轻易拿出来，也不是轻易就能通行的。自古以来，一些孤本学说一直被学术派所垄断，他们垄断学术靠的就是句逗。例如有名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两则断句，一种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第二种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同的派别掌握着不同的断句方法，所理解的含义自然不同。要是实行标点符号之法，必然会使这些学术派别的人为之震荡。究竟哪个是对的？又凭什么其他人不对？凭什么要将他们的派别的断句方法让天下人都知道？学术派别之所以称为派别，就因为他们独有的文化所给予的垄断特征。因为他们所独有，所以学子们想要学习知识，就需要投身其名下。等学的人多了，这样的派别就会转变为学阀。即便有官学，也阻挡不了学术派别的生长和发展。学了这一派知识的人，他们都是统一的断句，统一的对于圣人之言的理解。这个时候，皇上突然拿出一个标点符号，说这文章要这么断，那文章要那么读。同官方断句不一样的派别和派别中的读书人一定会不满，凭什么就是错的呢？他们耗费时间精力钱财所学的东西，如果是错的，岂不是得不到任何的回报，岂不是白学了？而同官方断句一样的派别也会同样不满，凭什么我们私藏的知识就这样被公布天下？我们祖祖辈辈积累下来的东西怎么就成为天下之人所共有的了呢？标点符号一出，就等于动了他们的蛋糕，这些学术派别绝对不会同意。标点符号其实是个好东西，但现在顾元白却不能拿出来。内安外屋强敌时，皇上有了掀桌子的能力时，才是震撼学派进行学术上的改革之时。顾元白翻过了两页卷宗，抿了一口温茶，察觉到自己在想什么时，不由失笑。他说好了要佛，但这就像是嗜糖的人说要戒糖，有烟瘾的人说要戒烟一样，嘴上大话连篇，偏偏身体诚实得很，完全显示出了什么叫做心口不一，言不由衷。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